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的十密，轮观的第十密。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来继续学习不思议的信实为本经之体，也就是说佛说经的理论依据。前面说了不少，可是意思还没有尽啊。我们读了前面这些文字，对发现法相多少啊会有一点概念，法性跟法相确确实实是虚空法界万事万法的根源。幕后这一段讲到地藏菩萨的本事，说地藏菩萨又何尝不是说我们自己呢？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天台大师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三千不念一念发心，三千不出一念无明，这两句话在这一面的第五行，所谓三千不出一念法性，三千不出一念无明。什么是三千？虚空法界万事万物称之为三千。为什么称之为三千？天台大师讲《法华经》，将十如是分配在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如是，而每一个法界又居住十法界。那么这个就变成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十如是就变成一千如是，所以叫百界千如。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三千，这个叫三千。所以天台家讲这个三千呢，就是宇宙万有，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了都包括在其中的，不出一念法性。一念法性是什么呢？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就是一念法性。又说三千不出一念无明，这无明是什么呢？华严上讲的为时所变，你把这个合起来看，这个意思你就不难体会了。华严讲这个唯心所现，唯时所变，无明是时，是 世心的根源啊。那么底下他说啊，金家石华严心造之文，这个金家就是智者大师啊，天台宗的子孙呢，称这个尊称智者大师啊为金家。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华严。他说了两个意思，是曰理造即是句，这个句就性句，二等曰事就是三事变造等。换一句话说了，我们简单讲，总不外乎理句跟事造。理就是自性，具是具足本有，自性里面虽然本有，如果没有四造啊，它不能现前。所以一定要晓得，理离不开四啊，四离不开理啊，理四是一体的两面。一切诸法没有例外的，法师以此性实为体，根性力的人一听呢，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白了。古德常讲，全事是理啊，全理是事啊，全相即真，相是指现象，真是讲真性，所以说性相不二。理事也如啊，这是境界。我们凡夫很难懂啊，是诸佛菩萨的境界。所以世尊教导初学啊，往往多用比喻来说。希望从比喻当中啊，你能够有一个概念啊。而比喻当中呢，是以梦幻泡影呢说的最多啊，几乎一切大乘经上呢，佛都有这些比喻啊，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的经验。我们都曾经做过梦，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啊有像，像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说无中生有啊，没这个道理啊。像从哪里来的？像是自心变现出来的。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心在哪里？不知道啊，找不到啊。心没有相啊。啊，世尊问阿难尊者：“心在哪里？”阿难说了七个地方，世尊都把他否认掉了。那么由此可知，心在不起作用、不现象的时候。找不到啊，他有没有呢？有，真有 而且从来都没有失掉过，它是宇宙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是从它生的，就好像我们梦境一样，梦中的境界就好比是宇宙一切万法，是从你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变现出这个相分呢，如果你要问心在哪里，可以说呢，整个梦中的境界相就是的嘛。世尊问阿难尊者心在哪里，阿难尊者如果聪明，说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皆是，那释迦牟尼佛没话说了，这说对了，说在一处啊就错了，一处不能涵盖全体啊，这是说他这个无论说哪一处都是证明我们没有误入啊，根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无论是事实理他都迷惑，都没搞清楚啊，既然心变成梦境了，梦境是假的梦境是心性的相分啊，相分是妄，全妄即真啊，全真即妄啊，现在心已经变成相了啊，我们从梦境这个比喻就能够联想到现在尽虚空变法界是我们自信的变现出来的相分，唯心所现，这个心是心性所现的相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净土秽土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呀、啊。这个是菩萨的心啊，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啊，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叫凡夫心，不叫菩萨心？我们迷了，不了解虚空法界是自己啊，迷了叫凡夫啊，觉悟了叫佛菩萨了啊，觉悟什么？尽虚空变法界是我自己，这个觉悟。禅宗过去所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觉悟的是什么？觉悟这桩事情啊，什么叫见性？见到一切法相就是自信啊，在一切有情众生，有情众生的自信，楞严经佛说的比较浅显，我们大家都能够觉察得到的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啊，在意叫知性，六根的根性呢是我们的真心呢、啊，这个东西是能现的自信上带上一分无明，那就变成实了 实了，能把自性所变的现象啊，所现的这个现象啊，转变。如果没有转变，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啊，因为它有实的作用呢，把一真法界就转变成实法界。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一切法是讲实法界，实法界是从心想生，实变的。啊，心跟实是一桩事情啊，心是体，实是作用啊，有体有用啊，它才现种种相啊。诸佛菩萨如是啊，一切众生呢，无疑不如是。这当中的差别就在迷雾啊，迷了，受无尽的苦恼，造无量罪业，要受无量的苦报。啊，这了的时候得大自在啊。华严经上讲到的无障碍的法界，你看幕后普贤行愿品的品题，四摄华严翻译的句子，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清凉给我们说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觉悟的人啊，你的人啊，是样样都有障碍啊，离有障碍，四有障碍，离四障碍，四四障碍就更大了。迷雾两个境界不一样啊，两种受用啊，这叫享受啊，真是天壤之别啊。所以佛标明教学的宗旨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两句话我们大家都熟知啊，可是这两句话的意义能够体会的人不懂啊。为什么你体会不到呢？你没入这个境界，其入这个境界才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啊，才明了佛法教学的宗旨啊，教学的意趣啊。所以清莲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结论，无论是讲摄性或者是讲性识，都可以做经体啊，都可以做教体，也就是说经教理论的依据啊。信实也好，实性也好，必须要知道这个心就是法心，法心现在被无明覆盖了，所以全体属妄啊， 法师叫他做信实，信变成了实了。我们今天实做主，信不做主了。实做主就是大实心王当家了。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心，不是用真心的。佛在《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真心立念，那个念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真心里头没有，我们还带着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妄想啊，也就是我们用的是实心，这个地方讲的现实，现实也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真如随缘啊，真如说是心，随缘是实，虽然随缘，诸位要晓得它绝不会改变，所以它是真的。如果随缘随着变了，那就不是真的了。所以佛法当中啊，常说了两句话，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又加了两句，加这个两句是说明四种不同的境界，不变随缘是佛境界，真如随缘菩萨心的啊，这个菩萨不是别的菩萨，是道家慈航的菩萨啊，也就是他早就成了佛了，现在以菩萨身份出现在世间啊，他是不变随缘啊，第二种呢是随缘不变啊，那这个是真的是菩萨，不是造假慈航。菩萨在学佛了，在随缘当中学不变呢。我们今天要在这上努力啊，随缘当中啊去学不变，怎么个学法呢？昨天跟诸位说了。你见，你要会见啊！我们说白一点，你看东西，你要会看了啊！你听，你要会听呐！啊，会看会听的人怎么样呢？他看到不变，在变化里头看到不变，听呢？在变化的音声里面听到不变了，你叫真的在学佛。你就会看会听了，这是菩萨。第三种呢，不变而也不随缘，那是什么人呢？阿罗汉啊，堕偏真涅槃，他不变了，他不随缘，他也不度化众生，慧生灭智啊，这是第三种。佛不赞成啊，佛常常呵斥他们。第四种啊，随缘随着变，那是我们凡夫啊， 就是说你也不会看的，你也不会听的。啊，你这个六根呢，在六尘境界里全用错了。菩萨是会看会听，六根用得很恰当。啊，他在尘缘当中见性。啊，尘缘是缘，随缘见性啊。这是真本事啊，所以他开智慧。我们是随缘随着变呢，是心被外头境界转，随缘随变的心啊，就生烦恼啊。那随缘不变呢，生智慧呀。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啊，他跟五祖说的，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我们如果要见到五祖的话，一定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为什么常生烦恼呢？随缘随变。为什么不生烦恼而生智慧呢？随缘不变。看到境界里头不变，变中有不变，自己也不变，自己的根身在变呢，刹那刹那在变呢，根中之性不变。这是我们讲到真如随缘啊，给诸位说出这点意思。我们呢，应当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来学习？经上啊，也有这么一句话。无名体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缘合合而有，不善思维心性所造。他这个不善思维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不会看，你不会听，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啊，六道轮回，无着卧室，怎么来的？就是这些众生不善思维心性所造的。妄本来没有的，妄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觉。马宁菩萨在起心论里头明白的指示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本觉是什么呢？是自信。自信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根本，本有的。前面跟大家讲理趣啊。理就是讲的自信啊，就是本来具足。妄啊， 这是讲的无明，不觉本来没有。这两句话给我们修学的人建立了很大的信心，本有的决定可以证得，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断掉。对于我们断妄证真呢，建立了信心。可是这个不觉啊，本无的不觉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几时产生的？这些问题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佛经上有没有答案？有。这些问题啊，在楞严会上富诺那尊者就曾经问过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的第四卷世尊告诉富诺那尊者，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的？世尊只说了八个字，知见立知是无明本。这两句话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懂不懂？你如果要是真懂了，你的无明就破了，你就明心见性，一句话就把你点醒啊。可是这一句话我们念上一千遍，念上一万遍还不懂。为什么不懂呢？你不善思维呀，你错用了心呐。什么叫知见？什么叫立知？我们睁开眼睛，外面境界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知见。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不是说我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你睁开眼睛，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什么叫立志呢？稍稍一起念，一动心，就叫立志。世尊说，那就是无明啊。所以才告诉你，无明无实啊。你问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无明无实，没有开始。如果要有始有终，那就真的变成事实了。没有开始啊，这就是假的妄想嘛。你要说无明几时起来的，佛跟你讲无始无明，没有开始，就在现前这一念。你一念以为我看见了，你就说这就是无明，我知道了，这就是无明。 你就被无明烦恼覆盖住了。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也说我见到了，我听到了，这个话是随顺众生说的。所以佛说法了是以二谛而说，随顺众生的之见。你们说这个身体是我，好，我也说是我，随顺你们说的。你们执着这个身是我，佛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佛是以什么为我呢？净虚空变化界是我。所以说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才能跟众生交流。这是假话了，不是说真话了。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跟诸位说过，世尊以二谛说法了，就是半骗半真呐。用这种方式啊，引导你从虚妄见到真实，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如果是真的，完全用纯真，不用一点虚妄的这个方法，不用俗谛，完全用真谛的，没有话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真的。不但一句话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是纯真。佛是啊，恒住真实啊。不但是究竟圆满的佛，恒常住在一真里面，一真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佛跟佛见面，一句话没得说的。那是真的。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圆满具足，圆满显现。谁懂呢？所以佛一定要随顺众生，以世俗的与真谛相结合相融化了，用这种方法了，来帮助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悟如诸法实相。这个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我们看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看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看到这些诸佛菩萨，他们生活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从哪里现实现出来的呢？在虚空法界，为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叫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现无边身呐，说无尽法了，这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是从他对十法界活动里面看到的。 活动从来没有止息过，他那个心呢，永远安住在一真之中，种种活动啊，随缘而已啊，他是不变随缘的，从来没有动过念头啊，真的与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这是诸佛菩萨经上讲的叫游戏神通啊，啊，这个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晓得菩萨是用什么心，我们今天用的心跟他恰恰相反，就是我们不善用心，不知道事实真相，妄想因缘，妄想因缘就是说的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妄想因缘，我们今天呢是只知道这个妄想因缘，以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真心啊，而把真心忘得干干净净，完全不能体会，完全不能觉察，不知道妄依真起啊，你没有那个真心，没有自信，你的分别从哪来的？你的执着从哪来的？啊，我们讲分别执着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从哪来的？依据什么而起来的？能够有这个想法，就叫回光返照。佛家讲回头是岸啊，这一回头照，哎，我现在分别，我执着啊，我的分别从哪来的？我执着从哪里来的？你就找这个，这叫回光返照啊。这一找呢，找不到了啊，这不就是慧可跟大魔祖师一样？慧可心不安呢，现在心不安的人太多了，那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呢啊，你看大魔现在造像啊，那个像里面有只手撑的，那是什么？那就是对慧可的啊，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慧可从这一句话里头就回光返照，哎，我这个心不安，心在哪里？为什么不安？你找，找到最后找不到啊，就是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就找心，我找不到。他比阿难高明，阿难说还在内在外乱七八糟的找着，胡思乱想，所以慧可比他高明。那慧可说密心了不可得，这个就是到了开悟的边缘了，所以他底下一句话点醒他，就恍然大悟了。我与你安心静啊，我把你心安好了，他恍然大悟了。阿难就没有到边缘了，差的原之原意啊，阿难胡思乱想啊，到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是到了边缘了啊，这一点就点破了 这个就是宗门讲的见性了，这称为禅宗二祖啊。我们今天所欠的功夫啊，是没有回头啊。然后你再晓得参禅要回头，学教也要回头啊，念佛也要回头啊。你一不回头，你永远不能开悟。你看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都摄六根，尽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回头。观世音菩萨修学的那个方法，梵文文字性，梵文是回头啊，用的耳根听到外面声音，回过头来就找能听的是什么，这样才能见性，梵文才能见到自性啊。我们今天文是说专门圆外面，想想我看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什么，越想越迷糊，越想越错误，由于错误的知见产生错误的行为，造口业，随便批评人家造口业了，深夜的时候随便侵害别人，是你看错了想错了，你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感受的三途的苦报，都是由于不善思维心行所造。那么由此可知，不但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六道十法界都是为识所变，都是无明幻化。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没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绝非真实啊。佛法讲真妄，它的标准是定在凡是有变化的就是假的，就是妄的，永远不变的那是真的，是以这个标准来说真妄。虚空法界刹那不住啊，它是变化的，这个意思在大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所以现象是无常的，我们一定要懂啊，它不是常住的。但是任何一个妄相都是真妄合合，力量真哪来的妄，力量真哪有妄，所以妄一定随着真，妄决定不离真，古人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个比喻好， 用金比喻真，比喻自信；用气比喻一切现象。啊，我们到一个金店里面去参观，你看用这个金制造的这些器具很多，几百种几千种啊，啊，每一个款式样子都不一样啊。凡夫着到妄相啊，这个是镯子，那个是项链，这个是戒指啊，着了相啊，啊，会看的人呢，在相上看到心啊，他看到是金，无相再多，只有一个金啊，他看到金了啊，他看到金有没有坏相呢？没有坏相啊，并没有把这相破坏才看到金啊，没有啊，就在相上就看到了。知道这是真妄合合，修道人坚信的人，事事物物里面都见真性啊。在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凡夫啊，现在讲的动物，在一切动物里面见到这些动物的自信。经上也讲，有的时候讲佛性啊，自信就是佛性啊，他有佛性，他怎么不是佛呢？所以佛眼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就是这个道理。啊，他的自信跟一切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啊。啊，我们的见性，我们的闻性，跟释迦牟尼佛的见性闻性，跟阿弥陀佛的见性闻性，跟毗卢遮那的见性闻性，跟诸佛是一个性的，不是两个性啊。那怎么不是佛呢？所以华严圆觉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本来成佛，不是什么时候修成佛的，不是啊，本来成佛啊。无量寿经上有一句，一切皆成佛啊，在无情众生里面，你没看到发心啊，我们这个一片纸张，这一片纸张发心啊，发心跟佛心是一个性啊，不是两个性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呢去体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体会，不断体会，总有一天的豁然悟入了，你真的见到了。非常可惜，凡夫可怜，业障习气深重，不会用功啊，不能在一切众生里面，一切幻象里面去见真心啊，而变成什么呢？在一切现象当中啊，去见一些是非人我，里面起贪嗔痴慢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不善思维心行所造啊， 啊，在第十面倒数第二行啊，最后一个字，不善思维，心行所造，这八个字，这是讲六道轮回众生。你为什么会有六道？你为什么不能处理六道？你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八个字说尽了。所以会用功的人，我们这才懂得了。六祖慧能说的没错，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会用功的人，真正善思维的人，真正会用心的人，不见世间过。不但不见世间过，他见到世间一切都是真如，都是自信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圆满的流露。所以会用心的人呢，是入佛境界，不会用心的是入魔境界。境界里头无佛也无魔，佛跟魔是你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会用心就是佛，不会用心的人就是魔。外面境界哪有佛哪有魔？没有啊。我们修学大乘，如果连这个意思不能体会，你的功夫如何得力？